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哎，各位老师辛苦啦，哎，各位老师节日快乐啊！ 对，所以今天是一个这个很多同学还有老师欢庆的一个日子。 对，教师节嘛，我们在这儿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啊！ 快乐。 对对对，俗话说得好呢，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呢。在这儿我要跟艾柯老师说一句，老师辛苦啦！ 哪有哪有，达老师辛苦啦！ 哎，各位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师们，大家也辛苦啦！ 对，突然就发现说这一天好像不仅变成这个老师和就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固定场景，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初为社会人，身边只要比你年长一点，稍微比你有生活阅历一点或工作阅历一点的人，都可以称之为老师。 哎，反正呢，每次别人叫我这个白老师的时候，白洁老师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受之有愧啊，就是觉得，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就是很多时候会被别人叫什么老师啊， 对对对， 总觉得好像感觉怪怪的啊。 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场的时候，当老师辛苦了。 没有没有，大家都辛苦了啊。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各位，我们的亲爱的听友们，一定有我们这个比我们这个优势的地方。 是的， 包括您的行业里面不了解的啊，向你们多多学习。当然，我们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放送一些好歌，陪伴你们在下班的路上。 对，尤其是今天周一了，解解压吧。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稍后我们会开启一个关于老师的话题讨论啊。 是的，在开启话题之前还是要分享歌曲为主。 对， 所以今天你选择了这首歌。 对，要挥挥手吗？ 嗯， 就是要跟这个过去的一周挥挥手，跟今天的繁忙工作挥挥手。 对， 也跟那些辛勤栽培过我们的老师挥挥手。对， 这样好吗？老师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哎呀，老师估计心想啊，就是今天被发的最多的一张图，日后如果你要是闯了祸，千万别说我是谁。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好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挥挥手 Goodbye World。 挥挥手，西风掠过麦田，推倒了记忆中的围墙，挥挥手弯下一股影子，你那张诗一般的脸庞。三叶草和那只更妙，这句话你那碎星星，带着迷乱的方向坠落在路上。 翻过山岗，跳进了血与湖的庄，挥挥手卷头飞过丛林，隐没在岁月溃的深谷。蓝风筝和那橡树叶蒲公英与那布谷鸟，带着放荡的痴心跌落在天。 挥手，来自汪峰，这是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娱乐总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哎，下班快乐啊。 嗯， 在这样一个9月10号教师节的星期一的傍晚，我们今天的话题多少会跟老师有一些关系哈，也欢迎大家稍后来积极参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今天的王牌福利的内容是什么呢？ 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乐享四季》第12场，时间呢9月15号，地点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速四重奏音乐会，每天我们会派送8张门票。 是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有关于老师的事儿啊， 对对对， 最难忘。其实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会对我们有一些教诲啊， 是， 对不对？ 谆谆教诲啊。 是啊，这个语录实在是太经典了。比如说，你刚才说过了哈、就是这个是不是你们是我教过的学生最差的一届？ 还有呢？ 啊，对， 你看。啊，又是一道送分题，还不会。 体育老师有事儿，这节课我来上。 这句话是最讨厌听到的，尤其是上自习课的时候。 女生就还好，对男生来说，说本来是一堂体育课，然后呢，他说啊，体育老师没有来啊，感觉心被掏空了一样。 就是从来都没有那么想过体育老师，这一刻是万般的想念。 然后这个下课铃一响了，同学们，我再多讲2分钟就下课啊。然后半个小时过去了。 别啊，老师，我们还要回家吃饭呢。就是所以说，问一下大家，还记得当年这个老师有哪些经典语录吗？ 嗯， 但是其实好像很多这个老师，比如说上高中的，会存在一些方言的问题。 是是是是是啊，我们今天其实也不仅限于说语录啊， 嗯， 也可以比如说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老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啊。如果他是你在北京的老师，那最好了，你可以把这个 个票送给他。 对对对，带他一起去看这个时光四重奏的演唱音乐会。然后我们再回忆一下，就比如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迟到了，历史老师就会特别幽默的说：“哎呦，还没下课你就来啦。”这时候就这同学就以后可能不太会迟到了。 对，嗯，其实以前最上课的时候最怕老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没人回答是吧？那我点名了啊。 对，还有就是我今天看到有很多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给老师送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礼物。然后有一对小夫妻给当年上高中的老师送了一封请柬。 哦。 然后底下的评论亮了，感谢当年不拆之恩。 这个恩情都牢记于心啊，好吧，至少现在我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暑假作业没交了，我们听暑假作业。 后面在谁好怀念你辽阔的背，星光下公园里我一个人荡着秋千，你的球鞋跑 看到一个我们的听友的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怎么说？ 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 Messi 啊，梅西。 啊 啊！ 他说什么了呢？是关于老徐的还是关于梅西的？ 就是你眼中这个西班牙队的梅西。 旧梗不要再提。 好好好，这个说这个大扫除的时候，老师会说一句话：“你呀，要把学校当成家啊，是吧？好好的扫啊。”要是迟到了，然后又换了一句话说。你当学校是你家是吧？啊，说迟到就迟到， 那到底是不是家呢？ 哎，这是语录啊。 暑假作业让我好累，都定了之后才有久违的喜悦。享受暑假逃避写作业，你却像暑假作业，总要面对。若爱已毕业，我就。 刚听完了这首袁若兰的暑假作业，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王牌推荐，看看在周一的下班路上我们推荐些哪些新的文娱方面的内容给大家。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只待追寻人性真相。 就是我们今天开场白一定要是以老师的口吻开始，是不是？ 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现在有两位同学走神了，怎么回事？ 刚才这个明明是校长的口气啊。 小道主任、 开始要讲话了。 好，我们好好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确实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回顾，然后推荐。 对，比如说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上周六播出了第一期，那是章子怡、徐峥还有吴秀波三位导师坐镇现场，还有谁？左小青、任素汐、杜淳等等各个年龄段的演员同台拼演技。 是， 但是节目播出的当晚，左小青和任素汐的炸裂式的演技就登上了热门话题。 同时演员宋阳、杜淳还有导师吴秀波的话题也纷纷登上热搜。吴秀波好像还送出了咄咄逼人的点评，然后呢很多的观众就吐槽他。具体呢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啊。 对，可以去搜索一下。 我们只负责推荐。 对，比如说上周六还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中国新说唱》，正式打响了全国四强的争夺战。 对。然后呢这一场比赛节目组呢就邀请了那种就是很多的这个平台啊，包括像像这个 QQ 音乐啊，这个网易云音乐啊，就是等等这些平台的这个评委啊，应该是四个平台从流行度的角度去进行了一个评判啊。 对，也引发了一个话题，说要流量还是要实力，要偶像还是要歌手，灵魂争议。 对，然后呢这个热狗就是 MC Hotdog 就是表示说用流行去给他建议浪费了他这个歌更大的力量。 对，所以说作为这个创作人而言，他一般都不太会考虑这个市场的迎合程度。 哎呀，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矛盾点吧，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些事情，不妨 easy come easy go 看清点。 和他总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不愿意再多停留，这房间空空如我 easy come and go， 暧昧中又带点朦胧，为谁唱着歌在等候，他近在不言中，他上了车，他走后再见不需要承诺，放轻松不紧绷的关系，不需要卧底，或许会牵手，或许只能在被窝里，或许别管过去，只沉溺在此刻的漩涡里。It's so easy， 更是种自由。 It's so easy， come and easy， 都不是理由。你又何苦再苛求？爱必须久留，有空是个旧念头，享受胜过于泪流。管它天亮有没有以后，现在和你手牵手，偶尔靠靠你胸口，只是取暖不说天。 Easy come, easy go。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总不能相逢。又冻住了，是不是？ 你这个和上次那个上星期那个印度尼西亚一样的是 异曲同工之妙 啊。我才发现这个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呢，你真的是终于开始出道了， 露出了自己本体的样子。 对对对，哎，就是两个字形容你，秋凉啊。还没有到小雪的节气，你不要先着急这么快出来好不好？ 好啊， 哎，好，这个听完了 Easy Come Easy Go，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的是一个比较值得推荐的日本电影。 对，叫做镰仓物语，讲的是什么，就是人和妖怪共存的这个镰仓世界当中，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妻被妖怪给破坏了他们的关系，所以这个妻子就被抓到了有去无回的黄泉之国，所以丈夫就是去拯救妻子的一个爱情故事。 哦， 很温情的一个故事。 这个，也可以说这个电影呢有一些治愈系啊。之前我们看那个寻梦环游记啊，对对，他讲的是墨西哥人的那种就是传说， 对对对， 然后就衍生出来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或者说是有关于亲情的，就是不要忘记，就是 remember me 啊。 对对对，也有人觉得说这部日剧也很像那个《寻梦环游记》日本版本。 对，但我怎么觉得更像是日本版本的这个《白蛇传》呢？对吧？人妖共存，恩爱的夫妻被这个破坏啊。对， 他可能也想就是说，面对一个死亡的阶段吧，就是分三种，比如说生理上的死亡，还有一种社会上的，最后一个就是被忘记。 但我总觉得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哈。说到底，不管是《寻梦环游记》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讲到的 love 爱这件事情， 对， 它可以穿越国界，穿越生死啊。这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往后余生》，讲的也是爱的主题，听听看吧。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走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怎么办？有人说你的唱腔像玛利亚凯莉 Mariah Carey， 抬举我了，就是没有听过我唱的有完整版本，要是唱完整版就会调台了，容易跑调，你知道吗？ 我要仔细看一下，他说的是像玛利亚凯莉还是像玛丽？ 有你这样搭档，我真的是万般荣幸。 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在听歌的同时随时可以把微信发到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往后余生，这个情话一点都不土， 对，最近这个歌好像还挺流行的。 对，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啊，来一首这个土味情话的英文版本的歌啊， 叫 Honey Bee。 对，就是这种怎么说呢？ 一听就节奏特别雀跃。 对，而且这哥们儿呢，他唱歌也是那种就是划船的时候，好像连这个桨都不用的那种风格啊，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吧。啊。 在听歌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回忆一下对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他是谁呢？ 好，来听这首乡村民谣的作品。Girl,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us, and you know I ain't good at this stuff, but these feelings piling up won't give me no rest. This might come out a little crazy, a little sideways, yeah, maybe. I don't know how long it'll take me, but I'll do my best. You'll be my soft and sweet.Came out a little country, but every word was right on the money. And I got you smiling, honey, right back at me. Now hold on, cause I ain't done. There's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Well, you know I'm just having fun, but seriously. You'll be my Louisiana, I'll be your Mississippi. 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1401。 领克零二以都市对立美学设计，越级加成产品实力，为你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高能轿跑 SUV 能量加成潮流登场，敬请垂询400-01-01101和领克商城及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 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由于光照削弱，气温有所回落，天气凉爽舒适，早晚天气更凉，外出需注意添衣，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阵雨，偏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季楚辰创作的歌词作品《新北京再现》。活力的新北京已经上线，全世界都是它的注册会员。长城长，胡同深，韵味更浓。摩天楼、CBD、绿水青山，它升级，它刷新，每天都惊艳。他自信，他的美，全球刷脸。美丽的新北京，未来的名片。美丽的新北京，时代的焦点。美丽的新北京，我为你点赞。美丽的新北京，幸福的家园。 继续来关注，昨晚华晨宇火星演唱会鸟巢开唱，华晨宇在台上谈及出道5年的心路历程，提到参加快男时，尚雯婕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希望这场演唱会让他觉得5年前力挺的这个男孩没错。当晚，尚雯婕也在自己微博上传一段华晨宇演唱会的视频，并配文称：“第一次看你演唱会，每一首都好听。”视频中，华晨宇站在舞台上，灯光五彩斑斓，看起来十分炫酷。今天凌晨，谭维维微博转发超女比赛时期的视频，配文：大半夜看到这个视频，突然心里翻腾起来，当时觉得傻，现在也觉得傻，但就是特别特别感动，笑出了泪。视频中，他与共同参赛的刘力扬、许飞等人站在台上，唱着八荣八耻，青涩懵懂，勾人回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秋天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继续回来了。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来，我们这个北京音乐广播在国图艺术中心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啊，就在9月15号的晚上，很多的精彩的作品，然后呢有关于时光的主题。 对，而且呢这一次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的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所以呢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对，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赢取分享会的门票，或者通过我们节目索取也可以啊。特别适合牙疼的朋友去的，音乐可以解痛的嘛，对吧？ 牙齿与爱情。 不知道我该去做些什么，去补我的牙呢，还是通个电话？这个问题一直把我困惑。我最爱的季节，秋天已经来到，出门走一走也好。可是我的牙呢，还有我的爱人，这些问题让我心焦。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让我心。 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下班快乐，我们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来，咱们继续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九月听到的歌哈。 啊哈，这首歌是来自非常熟悉的张含韵。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你换了，是另外一首歌了吗？ 让我们来听张，这是张含韵的声音。哎呀，寄居蟹，就是他因为唱到九月的天气啊。 九月初，天气渐渐转凉，望着把海边当窗，沙滩上一行行的脚印，不远处咸咸的海洋，我睁开半闭半张的眼睛，那一片海水离我最近，迎着风我跳下了木屋顶，摊开手，细沙流出手心，一步步向前，走到海里面，水慢慢没过我的脚尖，一步步向前，游出了好远，一回头，一条金色海岸线。小的寄居蟹，会不会去吃仙人掌？我睁开半闭半张的眼睛，那一片海水离我最近，迎着风我跳下了。 沙滩上 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九月的时候呢，天气开始逐渐转凉了， 嗯， 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应该是个非常好的季节，因为晚上睡觉不用再开空调了，然后天气呢会有一些微凉的舒适感，嗯， 对，对于很多女生而言，这个季节又是可以让我们稍微添加点这个衣服的时候了， 对， 就是有更多的搭配感， 所以这跟刚才那首歌有什么关系？就是离我们真正躲在那个暖气的房间做寄居蟹这事儿还有一段时间， 对， 啊， 或者说就在这个季节不要经常吃海鲜 啊。行，好，为了熬一首歌我们也是很难了啊，也是挺费劲儿了，是吧，啊， 煞费苦心。 是啊，听了一首寄居蟹，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但是我觉得节奏还不错，适合这样的一个傍晚。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之前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就是那个一个邻国的一个小哥哥啊， 嗯， 用这个手机，我叫小哥哥多少感觉有点奇怪啊。 就我来叫吧。 啊，你来说吧。 就是有一位邻国的小哥哥，嗯，他用手机自拍自己这个直播看书的过程。 嗯， 当时他目标考的是考上警察，所以每天是直播看书长达7个小时。 对。 而这位小哥长相非常清秀，就有很多女粉丝就追捧他。当时据说最多的粉丝量达到了44万之多。 嗯， 所以当时这位小伙就说为了让自己更加专心的读书，所以心血来潮开了直播。想以此来监督， 哎，但是这几天有消息说，就是这小伙子呢，9月1号参加了考试， 嗯， 但是很不幸的是，宣布自己没有考上。 哎呀， 他表示说很遗憾，也很心碎。然后呢，就宣布更改自己的个人规划，就是打算成为一名专职的视频创作者。 啊，这不会掉粉吗？ 反正就是说他会继续直播自己的读书啊。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粉丝瞬间态度就从追捧变成了群嘲，然后很多人就在底下批评说：“你根本就不专心复习，你就是在作秀 啊。” 嗯。 就是直接是就粉转黑是吧？ 是是是，嗯，所谓这个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对，就是他原来那个巨大的人气，好像现在变成了一股反噬的力量了。 是， 嗯，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大，关键是我们怎么理解啊？ 嗯， 我的感受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确实啊，就是如果你把你的人气看成是资源啊，比如说啊，你搭一个人设，这个人设是你销售的产品，那这个小伙子所经营的人设是什么呢？高颜值学霸， 对， 是不是？ 对， 现在颜值还在，但是呢，学霸崩了， 对，所以他的产品就感觉好像有点 对 掉线了， 货不对版了嘛， 是 吧？ 是 是 是， 所以说这个流量其实真的是虚无缥缈，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时代， 嗯， 今天受追捧，明天有可能呢就是受到群嘲，而且你控制不了这股力量。 对，所以说真正能走得远的人，所依靠的绝对不是所谓的外在的东西，比如说颜值啊。人气，自己的内在实力才是真正依靠的力量。 对，嗯，就是与其去营造所谓的人设和人缘，就应该我觉得好好提升自己，提升职场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可以去把握得住的东西。 嗯， 嗯，所以盼了很久的张含韵终于要出现了，是吧？ 对， 一个人长大， 这个才搭嘛，这个主题啊。 看天边一朵白云，就像另一个自己在天空的梦幻里想到那不知名的远方去，我常常自言自语，看风起树欲低，心事写进日记，人们不一定会相信，我莫名其妙的犹豫的哭泣，人长大，你也这样吧，面对这世界偶尔会害怕，谁陪我的寂寞，谁听我的诉说，谁能给我回答，我一个人长大，你会懂我吗，沉默的内心微笑的变化，这天地都 出雨滴，心事写进日记，人们不一定会相信。我莫名其妙的忧郁到哭泣，我一个人长大，你也这样吧，面对这世界偶尔会害怕，谁陪我的寂寞，谁听我的诉说，谁能给我回答。我一个人长大，你会懂我吗，沉默的内心微笑的变化，这天地多辽阔，看不见笑的我，从熟悉 一个人长大，张含韵。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王牌新发现。 今天幻乐之城一把吧。 好， 王牌新发现， 准备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古惑仔》系列电影风靡全国，片中角色以及演员也因此一炮而红。郑伊健饰演的陈浩南就是其中之一。那如今呢，郑伊健作为唱演人出现在幻乐之城的舞台上，立刻勾起了众多古惑情怀。 你是？ 我是小师妹。 小师妹， 你还记得这里吗？这里还有我都是你创造的。 而和郑伊健搭档的导演刘伟强也是香港电影的传奇人物，两个人曾经合作过《古惑仔》《风云雄霸天下》，还有《烈火战车二》《极速传说》《中华英雄》等等等等很多经典影片。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一次在《幻影之城》当中，两个人时隔多年再次合作带来的作品叫做《追风》。这个作品呢，创作灵感来源是通过漫画家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把两个人的几部经典作品串联起来，重现了曾经的流金岁月。 你放心，一定没事啊。 你放心，我一定没事的。嗯，因为我是你创造的呀。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台词和音乐当中重温一下当年的郑伊健。 一旦停止了，你心里梦想的一切就都没有了。 明白。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难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死别，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问出我们今天的问题了，对不对啊？ 要注意听讲啦。 哎， 现在开小差的同学有点多，要注意集中。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预热题。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郑伊健，我们就来问一个有关于郑伊健的话题。 好的， 就是请问，在《古惑仔》当中，他扮演的角色是叫 陈近南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鸡 FM 就可以啦。 你们可以赶紧想想答案，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是或不是，只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天空感受着风，你说过愿望星星听得懂，哦，每当情绪陷落谷底，我就想起你，让我相信打开双空气会和勇气接触， 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十二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订车不用等，9月15日至16日，吉利新能源帝豪 GSE 闪电轿车嘉年华震撼来袭，86毫米响不停，闪电闪轿，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一百块。接下来的 call in 时间，有请我们的听友进场，久等了。Hello， Hello， Hi， Hello， Hello， Hello。 这几个人这是啊？ 这一群人呢、哎？这还是在开会呢？ 我不是不知道啊，不是什么情况？哎，你们是哪位？嗨、哎，对对，这么你们是谁？你们是葫芦兄弟啊？ 这是一个组合登场、啊、是吧？ 对，感觉有交流气氛啊。这个大娃、二娃、三娃、四娃什么的啊？对，怎么称呼你们啊？啊， 我们 你们是 TY Boys， 抓紧时间用一秒钟的时间想一下自己组合， 好热闹啊！对对，快快快，介绍一下自己啊，来。 啊，我们叫嘟嘟组合， 嘟嘟组合好棒啊！ 我刚看了一下，好像关注时间还挺久的。 对，嘟嘟组合 一直在听。 对，2013年就关注我们的这个公号了，嗯，然后今天终于 好像不会说话了， 别紧张，哎，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啊！咱们先把这个钱赢走哈、啊，来，艾科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送出的钱是， 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周没有送出去，所以今天就 200块现金红包、嗯、在等着你们，加油！ 好， 嘟嘟的事儿准备好了吗？嘟嘟组合准备好了吗？ 好了， 加油！哇，感觉这个人好多，你们到底几个人啊？现在？ 三个人 哈，好，我们到时候答题的时候争取一个人来答，要不然我听不清楚啊。 一个人答， 好吧啊。 好的， 其他人可以做参谋啊，来加油。 加油。 来， 请听题。 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又是送分题了。请问，参展话剧《亲爱的胡雪岩》是由香港话剧团表演的吗？三， 不是。 哎，你们真的很热闹。 哎，你们是来搞笑的吗？ 就是听到隔空听到你们就是阵阵笑声，让我们俩进来直播间就觉得， 哎呦，这个第一题答错了，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就是第一题答错这么开心的人。 对啊。哎，这个 怎么参与呢？他每天都参与，然后我是今天偶尔那个等红灯的时候发了一下，我想我今天我来试一下吧，没想到竟然进来了。很开心啊！ 但是我总觉得说，就是真的，你们的目的首先啊，非常的这个单纯，而且非常的有意义。 对他们就觉得说，运气好胜过成绩好。 对，而且因为我们那天才刚说了，第一题我们送分题，一般都是是，没有基本上没有说答不是的啊。 你看老白， 然后 大不相不大不是啊， 对，他们的笑声让我感觉他们就是什么香港话剧团来表演。 但是我特别好奇，今天9.9你们该怎么分呢？ 对，这怎么办？9.9，我觉得就这么着吧哈，就是9.9三块，如果3块钱一个羊串，一人一串得了。 好了，非常感谢你们的感染力的笑声， 好开心啊！这是三个人，我们第一次就是接到这种，突然就是感觉一车人都特别活络，特别热络的。 对，感觉他们就像一个大篷车， 对， 是吧？就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巡演了一番。 好吧，好，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最王牌 boys，our girls。 好，谢谢， 好了，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祝你们愉快，嘟嘟嘟 sir， 拜拜，拜拜，哎呀，真是太开心了， 真的。第一次听到他们的笑声这么灿烂， 对对对， 而且还是大周一的，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答错了，他们就是为了答错而来的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接听我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白给100块。加油喽！ 对呀、啊，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你们要加油了。 是的， 对不对啊？我总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各有自己的技能啊、优势，而我们的题呢，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啊。 对，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也不是说我们去考你们，而是一个大家开心的一个时间。 是的，就是像刚才那一对朋友一样的，就是运气，好的成分要大过成绩好。 反正我们都一起学习，一起温习啊。接下来这一位是谁？听听看他的声音。 Hello。 哎，你好！ 嗨，你好！哎，这个刚才是很热闹，现在突然一下变得温馨起来了。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郑。我也太紧张，我正开着车子，然后听他们就是特别开心，错了也挺开心的。 你怎么着？你也向他们学是吧？第一题就错了，然后自己哈哈哈乐半天。 哎，我的天哪，我太紧张了，因为我真是。我正好赶了一个红灯，完了之后给你们发了信息，正好这个古惑仔我也一直看，太巧了。 好， 我 match 一下你的那个微信名是叫向日葵对吗？ 啊，对对对。 啊，好吧。 哎呦我的天 哪！我们上星期还有一个打卡是跟向日葵有关的呢。 是的， 上星期那个打卡的那个图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发了"打卡"两个字。如果没有太阳，向日葵就向着星空怒放。 嗯， 对，好吧，向日葵，希望你加油，赢走我们今天的现金红包，好不好？ 嗯，好。 顺便呢，你也要先给我们揭晓预热题了。在《古惑仔》当中啊、这个郑伊健饰演的角色是叫陈近南吗？ 啊，陈浩南。 对，陈近南那时候就是韦小宝的师傅哈。 啊，对对对， 舵主出来了。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答题，加油。 好， 请听题。昨天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播出了第一期，请问在演员任素汐和左小青的竞争当中，胜出的演员是左小青吗？ 3、2。 是吧。 没看，不是什么。 你看，我就觉得说，现在我们的题出的越来越贴近生活，就是如果周末没有事， 就错过一点，就很有可能就错了。但是我特别感谢我们的编辑啊，谢谢啊，帮我们出了一些有质量，不是有质量的，很难答的题， 捂住了腰包。 好， 好， 很开心啊，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每位朋友，如果大家其实也并不是每一次都真的是想说从老白这儿就改本钱走啊，我相信你们不是这样的，是吧，各位老师们？ 这个内心 OS 是你想错了。 那个，我也有9.9送给你，小郑啊啊，你 好吧 啊，好的， 也很开心跟你通话。我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你做什么职业的，你是什么从事什么工作的？ 就是在办公室。 办公室啊，那我觉得这个办公室这个职业，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的厉害啊。 对，所以我们今天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还最后要和他这个小郑称呼他为郑老师。 嗯， 拜拜， 拜拜，郑老师， 谢谢，拜拜 。别忘了把9.9的小红包的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 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大学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 们继续连线第三位。跟着穷高兴什么？又不是我下班了。 不是，你应该开心的是前两个朋友都没有答对，捂住了自己的荷包。 对，我刚想说，又不是我下班，又不是我现在去什么吃什么饭啊，回家什么的。但是我替你们开心啊， 是的， 如果你们开心的话啊， 嗯， 钱没有送出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多认识了，或者多跟我们的几位朋友接通了电话，我们听到了彼此的声音。 对，每一天接通一通电话的时候，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惊喜的盒子一样。 是，尽管下一次也可能不记得了啊。 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三位声音。 对，老这么实在。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哎，怎么称呼你？ 安玉。 安老师。 声音真的是很好 哎。哎，我觉得人的性格真的不一样。你看， 我还真没想到今天能连线我，非常真。 你是我们的同行吗？是不是做主持人的吗？ 不是。 那为什么声音这么有磁性？ 你是来抢我们的饭碗的吗？ 每次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压低我自己的声音，就变成我本来的样子。 声音就这样，没办法。 就天生，就是天生丽质声音。 对，哎，你知道这个？ 玩过一些这种，就是怎么说呢？ 哎， 这种软件吧。 哦，安老师，你是真的是老师是吗？ 我是在单位的时候从事过3年多的这个培训，也算是老师吧。 啊、哦，应该可以说 这么说。老师辛苦了。 哎呀，老师好，老师好，安老师好啊。哎，这个我觉得人性格不一样。你平常生活当中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吗？ 应该还算可以吧。 嗯， 我觉得这样的人如果讲起冷笑话来，会比我效果更加倍。 嗯、好，今天没有时间讲冷笑话了，但是我们先让安老师来挑战一下，好吗？加油啊！安老师，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就是咱这个通话质量可能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我尽力答案好吧？ 好，现在你听得清楚我们的声音吗？ 声音听得清，就是有点那个撕裂的感觉，就是劈了的感觉。 对对对对，这个没办法，因为是在打电话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调整一下，仔细听啊，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反应时间。哎、北京啊，这个质量也真的是太棒了。 突然之间， 他还算是给我们打了一针预防针，你说 这个通话质量不是很好啊？ 啊，这个有撕裂的感觉啊！然后， 有没有朋友就觉得说，好，我们这段就是很故意做出来的特效？ 我跟你说，告诉你们，这是我故意把电话关掉的。我怎么可以允许有人的声音就是体现出来磁性？ 或者说，人家就是已经是老师了，过来有什么题能难倒他呢？ 哎，好，我调整一下啊。哎，欢迎你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节目。哎， 啊 ，Hello Hello， 老白 你们在吗？ 在吗？ 我在想问的是你们在吗？你们还在收听我们节目？不要调台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重新连线一下试试看。 嗯， 这样的话，今天的这个答题呢，我们要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了，因为要重新试图连线他。 是的，要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嗯， 就是听一首节奏比较欢快的歌，来自陶喆的这首《苏三说》，也是算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了吧。 安老师，你人在哪里呀？苏三说你没找着你啊。 在那命运的台前面，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眼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哦，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追一个世界。哦，你是否也像我也动摇过几遍？爱只是个错觉。 苏三说，来自 David 陶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安老师又上线了，来， 刚刚安老师已经发了一个表情啊，那种狂躁抓狂。 你知道你把我们都逗乐了，而且我们听友都说，哇，这个是特别安排好的吗？ 今天的白给的快太有创意了， 这是个段子吗？安老师是个演员吗？啊，老白是个笑话吗？啊，你这个就是把我也搭进去了啊。 对，我们今天好像就是这个白给百块的环节花了50块钱雇了一群群众演员。 对，安老师声音还这么有磁性，别浪费了他的声音啊。来继续跟我们说两句话，来 Hello 白爷，哎哥好， 现在信号好点了吗？ 还可以吧。 啊，不会再有撕裂然后第一这种事情发生了吧？不会吧。 现在通话质量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现在人上班。 你别说了，我们赶紧吧啊！ 好， 滴，来，我们听题。北京啊，有一道小吃叫塔斯蜜，请问塔斯蜜是用面粉做成的甜食吗？ 啊，是。又错了。 今天是怎么了？就是大家 全都是 第 一 题，就是因为周一。 其实我都没有听，没听清楚，然后那个你们提的问题， 啊、 就知道是一种小吃吧。 塔斯蜜， 塔斯蜜，塔斯蜜其实是蜜汁羊肉 啊， 不是面粉做成的甜食。 虽然说我也没有吃过吧，但是听起来就感觉说。 这个题是错了啊！咱们这样吧，咱们再问一道题吧。 行， 就是虽然无关于结果了，今天已经挑战失败了，但是我想，安老师来都来了，也不能让他这个是吧？ 对， 这么快就又跑了，好吧？ 好， 来，你来问一道题吧。建 设老师，我问一个比较有难度的题，好不好？ 嗯，第四题和第五题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 嗯， 那就 挑一个吧。好的，好。 俗话说，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请问蚂蚱和蝗虫是一种东西吗？ 你自己乐什么？我不知道是吗？ 是， 答对了。你看，安老师怎么能不知道蚂蚱和蝗虫呢？啊，你什么意思？ 就是啊，在农村待了那么些年，能知道吗？ 我想说，老师一般都是比较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然后飘飘的、仙仙的那种感觉。俗话可能他们不太了解。 你以为安老师没有吃过蚂蚱吗？ 这个好像还没吃过，不过见过呀，对吧？ 对，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就是那个 斗过蚂蚱。 对对对，好吧，谢谢安老师。今天这个对话呢，因为中间有一次意外的这个就是挂断的情况， 是的， 显得好像我们特别熟，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就是没有见过。 对，但是你的 没有 圈了很多粉丝啊。 嗯，好，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好了，今天三位朋友这个连线时间全部结束了，感觉我们的音乐题都要没有时间问了。 常常思念，不常见面，他怀疑。

眼下呢正是天桥艺术中心的老舍戏剧节，所以这一周呢其实我们会试着去做一些系列的分享，主题叫扎心了老舍。其实我们会分享一些老舍小说里面的精彩的描写。 是的， 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老舍的小说《离婚》，创作于1933年。小说里的主角是张大哥，这是一位特别善于保媒拉纤、反对自由婚姻的所谓的热心人。 嗯， 所以接下来把这段念一小段吧，好吧？ 行，好，我们分别来演绎吧。 来，这个也没什么演绎的。来，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大哥味儿就是这么的十足。大叔和大哥最适宜做媒人。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比如说有一句话经常会听到，张大哥来了，这一声出去无论是在哪个家庭里，姑娘们就红着脸躲到僻静的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 嗯，你这嗓子这个喊的不对啊，那个就是得说张大哥来喽，得这么喊， 吆喝着。 这个说呢，里面这个大嫂啊，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啊。张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 嗯， 大哥是媒人，他就是副媒人，语气连长相都有一点像张大哥。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高出一个调门，大哥一抿嘴，大嫂的嘴唇已经张开，大哥出了声，他就已经把窗户纸震得直动。你看啊，就是老舍先生三言两语就把这个张大哥和张大嫂就这么写活了。 对，而且在离婚当中呢，张大哥所代表的是一种务实而且很庸俗的生活方式，他对于这个浪漫啊，或者我们经常说的理想和追求这些东西都嗤之以鼻，所以只追求世俗的平庸快乐。 嗯， 老舍有这样一句话说，可以总结这本书的精髓，生命也许就是这样，多一份经验便少一份幻想，以实际的愉快平衡实际的痛苦。 但是我们想问的是，这样真的好吗？这个问题呢就见仁见智了哈。好吧，今天的打卡的内容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这个回复好了，那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点点的时间回复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我们还是老样子，一周五天，如果你连续打卡然后图片都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截图给我们，将会有小小红包送给你。 对，所以今天就是收作业的时候了，刚才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朋友圈的宣传照片。 我们来看看上周有没有人一周五天都发了朋友圈， 嗯， 把我们的打卡图发到这个自己的朋友圈里面，然后我们也会发小红包给你们。而刚才我们猜到的这道音乐题，说听完前奏告诉我们，开篇提到的是北京的几环路呢？ 二环。我在二环路的里面。 对，不是我唱的那个五环啊。 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后。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 就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今天我们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一位二环两字的是叫一位叫陈啊，清晨的陈、这位朋友， 恭喜恭喜恭喜，记得稍后把二维码发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好，另外我们单选了一位幸运的朋友叫张学士，两位都是男生啊、这个张学士同学啊，甚至把歌词都直接发给我们了，我在二环路的里面等着你。所以二位都会获得小红包以资鼓励，明天的音乐题大家继续努力吧。接下来仍然可以发打卡两个字来收到我们送出的今天的这个打卡图片啊。 对，因为今天是周一了嘛，如果说上一周没有收集齐我们的五张照片，从今天开始集齐五张卡片。 上周看看有谁发来的，我们待会儿给他发小红包啊。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客，回到娱乐最王牌，表扬一下我们的这个马欣同学，已经这个率先把这个图发到了朋友圈啊。 是的，是的，但是要注意审题啊。我们说的是，就是集够了五张照片，然后发朋友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获得我们9.9元的小红包。 对，你可以把这个每天的一张这个图都先截一下啊，然后回头在下周一的时候发给我们， 是的， 就有可能收到我们的小红包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然后呢还是一个打分的时间，你们都是评审，因为要决定我们俩的输赢，但是呢喜好度决定你们给出的分数的高低。 对，所以上周的结果我们已经清零了是吧？ 对。 从这周开始正式开始。 没有啊，上周你输了，所以今天你还是要回答大家的真心话的问题。 我以为你忘了。 怎么可能呢？ 我现在套路没有成功。好了，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今天先来 第一首歌，我先来推荐这首熊天平和许茹芸对唱的歌。我说了，在九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渐凉了，可能你的内心就更需要一些温暖的情绪。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或多或少的需要一些安全感，在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力量自己给予安全感的时候，也许你爱着的人他坚定的眼神就是你的安全感。 爱你忘了熟悉， 这首歌1到10分你会打几分？ 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爱是决定，幸福的人不愿醒，举秋来苦苦追寻，永远和你飘忽不定， 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投入风里雨里想你为名，用我的痛 看着你的眼睛。 有一种小时候听磁带的感觉，不知道是音质什么情况啊。 嗯， 老唱片、嗯、 对，那个时代的歌曲好像都是这样，混响比较大。 其实也没有多少年，但是这依然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嗯、来自于许茹芸和熊天平，叫你的眼睛。怎么 突然之间被点名了一下，感觉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你有没有在看着我， 是不是有近视啊？好，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第一首歌我来推荐的、嗯、但是大家给出的分数呢还真的是如我所想，哈哈 哈哈， 分不低啊。 对啊、哎、所以明天哎也不见得，说不定稍后我公布的这些歌曲大家觉得说也还不错呢。 那你先来推荐一首，让我们试试看你能拿多少分来。 就是结合今天的日子嘛，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来自刘浩林版本的儿时。然后恰逢今天的教师节，除了我们要和各位老师们说辛苦了，还有回想起当年老师们给我们留下的那些经典台词之外，也会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和我们分享，比如说那些年老师们在后门扒着看我们的样子，就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教室的感觉。 嗯嗯， 所以分享这首儿时来自刘浩林。 各位老师，你们会给几分呢？啊，一到十分啊。 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啊。还是那句话，别说那么多什么这个感恩那个感恩， 哎呀， 好好的做人，好好的这个努力的活好，闯了祸别说我是谁啊。老师们都是这么想的啊，好好的就行。 放学路大闹嘻嘻哈，天刚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等搭起一个家。 哎呦，打了个平手，哎，也一分也不低啊。 这首歌就是 全都是十分，我看啊。 大家觉得说评给这首歌的人比较多，并不是说评给这个情节。 可能听着会让人想到自己的这个童年啊。 对，有人觉得说怀旧这个事儿啊，当你学会怀旧的时候，证明你已经开始老了。 我这句话我是一直不太承认的。 嗯， 对。谁说什么说怀旧就老了啊？对不对？小孩也怀旧啊，那个一个三岁小孩想我们一两岁的时候啊，对吧？ 他还记事儿吗？那个时候 开玩笑啊、嗯。好，接下来你可以继续推荐你下一首来。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比较适合让我们把心稍微安静一下。 嗯， 先来听一下前奏吧，先来听一下整首歌曲的感受。 What a waste that could have been your lover. What a waste that could have been your friend. 这首你们会给几分？ Perfect love is like a blossom that fades so quick when it's blowing up a storm in May. Travel south until your skin turns warmer. Travel south until your skin turns brown.Put a language in your head and get on a train and then come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Yeah.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艾科在这一次的得分，我看一下啊，零分 啊。不会吧，这首歌曲是不是分数还没有陆续上来？ 有啊，八分。这样的话呢，两首歌加一起的分数还真是不低呢。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ittle Louis Lucky Jack，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是先知的 John， 就是他的三位小伙伴。 对，有人说好像漫步在西部的酒吧里，手里面一杯威士忌，是什么什么，这什么酒， 就是谐音过来了 Whisky 是吧Whisky 啊，然后在西部的酒吧里还漫步，你就不怕一个牛仔冲出来是吧？ 就人家只是形容一个那个当下的意境嘛， 啊， 轻摇慢摆，享受那种小酒馆的滋味。 了解，了解。有人说听我这一段很老派， 怎么了？就是你前面那首歌吗？ 放那个 你的眼睛 的时候，哪里老派啊？ 一下回到了80年代初期。 什么老派啊？我戴着老花镜是吧？放这首歌的时候老派。这个朋友，你要打开自己，真的 open your heart 才能够接受到年轻的讯号，好不好？我接下来要放的一首歌是今天的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了，我不知道可以得到几分，因为这决定咱俩的胜负。 对， 然后在我放出这首歌中间的时候，就是节目将近结束的时候，你要回答大家的问题 啊，哪一道题？ 所以大家有什么真心话的问题，赶紧抛向艾科吧。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乡亲们， 哎，怎么风格一下变了？哎， 怎么了？ 我明明是在一个这个叫做 Sunset Bar 哈，就日落酒吧，被你一下拉到一个公园里面了，感觉哈不太对啊。这首歌来自于旅行团的《夏之恋》，那种傍晚看着夕阳，然后在沙滩上漫步的感觉，你会给几分？低于八分我就输了。哎，你们不再这样了，故意让我输是吧？ 嘿嘿， 啊，像王兆阳这样的哈，给了我一个7.5分，还说我们的自动回复无聊。你可以发打卡两个字，收到有趣的图片，可以转发到朋友圈。 对，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如果今天的歌单你也喜欢的话，记得稍晚一点的时候回复当天的日期就可以了。 给你20秒钟回答一个问题：你喜欢和我搭档吗？我的缺点是什么？ 你哪来的缺点呢？是不是白老师？ 行了。各位老师，大家都节日快乐啊！就冲你说这句话，你也是我的老师了。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艾科， 我是白姐，拜拜， 拜拜， 明儿见。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